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黑天下打冷战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然。这样的是 FM98.2， 每天晚上6点45分准时为各位送上今晚有戏节目。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顶着右下角有个小按钮叫视频直播，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了， 实时互动了，而且还可以啊。 对，我们这里边的呼号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当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参与互动。在这儿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典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来介绍一下到场嘉宾哈，鼓得挺齐是不是？ 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导演田宇。 田宇好。 Hello, 大 家好。 还有演员。 田宇好。 哎，还是我，我又来了。 还有冠文。 不是。 Hello, 大家好。 哎，冠文今天蛮帅哦。 啊，导致了 、哦、其实今天你是自带了阴影你知道吗？ 对，显瘦。 冠文前两天去云南是拍戏去了吗？还是去玩去了？ 去玩去了。 我还以为是踩点去了呢。哎，你过段是去哪儿？要去喀纳斯好像是吧？ 对，要去新疆了，去新疆看场，然后拍一部戏， 拍仙侠的剧。他们好吧，祝福大麦吧，先提前哈。 谢谢。 然后到时候可以带来剧本，我们一起围堵一下。 是。那么今儿邀请二位来，主要是演绎这个手机里的两个环节，是吧？电影 手机，你说是在今晚戏中戏当中是吧？ 对啊，就是我们第三部分这个最后一趴嘛。 嗯， 这个手机讲的是，这其实确实太多人都知道，但是毕竟恐怕还有一些人不知道。例如， 比如说你， 我如果今儿不做这节目的话，我真没看过。我知道这个特别特别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阴差阳错就错过了。 小说也被排过电影，也被排过 电视剧。 对，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错过了，他就错过了。 怎么今天这么伤感呀、啊，浩哥？你怎么了？受什么伤害了吗？ 外面下雨了吧？ 哦，也有可能。 这雨， 你能不能先管好自己的话筒好吗？ 电影手机讲的是严守一是一档电视节目主持人。 嗯， 有一次啊，他忘了带手机。 结果呢？ 让媳妇儿发现了， 婚外情。 婚外情， 看一下你说 的。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吓死 我！ 我 就是为了吓你们一跳啊！ 你说这事儿有点兴奋。 我们今天就是主要教大家。 他还刚才跟我们说什么？说为什么自己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或电视剧以及小说呢？是怕自己学坏。我觉得你也真是。 我觉得，所以今天为什么 你对自己的自制力也太没有？ 来演这个呢，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去预防这个事情、 哦、 啊？ 就是以后时时刻刻把手机带身上。 我说是预防婚外情，不是预防被发现婚外情。哎呀， 那我们今天演绎的这个环节啊，其实这样的是有一次严守一和同事费墨去台里上节目的时候，因为他忘了带手机，他就觉得说不行，我这已经跟我那个就是当时他的那个小三儿范冰冰扮演的啊， 叫五月 、对五月，就跟五月嘛，就是本来是商量好了，所以五月一定会给他打电话或者发短信 啊。 严守一到了单位以后就觉得，哎不行，我必须得回去拿我这个手机，不然一定会被自己媳妇发现。然后他就一定要回家去取手机。 确实被发现了是吧？ 啊，确实被发现了，就是那个时间点被发现的。然后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段戏呢，是这样的，说在办公室啊，就是费墨给大家开会，因为费墨应该是严守一这个他监制的节目的类似于制片人或者是监制一类的这个角色哈，他在帮大家梳理整 整个节目的框架。但是呢，这个时候大家的手机就纷纷响个不停。严守一还调侃了男同事说：“哎，你怎么就接电话呀？” 四川话怎么说的？ 四川， 乖娃，四川话怎么说？ 说什么？ 说这个 接电话呀？ 对，接电话呀。 你啷个不接电话嘞？ 啊，你啷个 酷一点 了， 好吧？ 这不酷吗？这多酷啊！ 加上他裤子， 把他拉出去公司。 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就是分成两趴，因为我们四个人嘛，一起共同演绎，我们会分成两组。如果大家有心中的严守一的扮演者，也可以再跟我们互动平台上互动一下啊。 看那儿，看徐冉的左边，他左手边。 我左手边是田导， 适合演，举了个手自己。 好吧， 我天， 怕大家看不到我。 现在已经有就是听众或者是观众在我们花椒直播的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了，还说怎么没看到王爽？王爽不是这一期节目的主持人啊，他是上一档节目的主持人。 再见。 能不能走对房间呢？ 他是隔壁的小胡，你不是小，你看可太糊涂了你。 你这个嘴皮子今天怎么了？这是 我是故意做出来的这种磕磕绊绊的状态。 真假？ 很难，你知道吗？接下来如果有错，全是故意的，各位啊，来。咱们来推荐今天的网剧哈，网剧每日榜单，第一个叫《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这太火了， 爱奇艺播放平台单日播放量，好家伙，3269个万啊！我的天，这个大马前两天来的时候，记得哎，不是，我和大马有一次聊天的时候，他强烈给我推荐， 也是我们一嘉宾， 对，马中岳，人中赤兔马中岳，哎， 可能 他叫 可行吗你？ 他介绍自己的时候是人中吕布马中岳。 哦， 对，因为有一个人中赤兔马，人中吕布马中 行不行啊？ 所以我们就 浩哥刚才这也是故意的是吧？你这我不能信了，为什么？ 是不是很自然？ 这我真的装不下去了。作为你的搭档，我就得揭穿你啊！ 来说这个， 说这个剧哈，这个剧其实最近特别火，而且我就发现大家很多人甘愿给它当自来水，就是 什么意思叫自来水？ 你不知道什么叫自来水吗？ 不知道。 你真的不是为了接我的梗吗？ 不是不是， 就是自发的愿意给这部剧当水军。 谁会不知道呢？ 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我把于浩的，我把于浩的舌头揪出来。就这部剧，其实咱们之前其实也是说过两回的，而且那两回介绍的时候，也都是单日播放量突破了，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2000万啊。那这部剧自上映以来就一直蝉联各网剧的一个播放量榜首，而且现在来看还在增加，日播放量都保持在了3.5亿。我天，这个数字是不是非常惊人？ 我的天，这么啊！ 现在这个剧已经播放过半了，那还没有完哈，赶紧给大家剧透一点内容，这样大家可以就是有兴趣的可以接着追啊。司马懿呢，在剧中就是跟狱友 钟先生 对畅谈新政。曹丕呢在谯县行宫宴请乡亲父老，我们说的这个剧呢就是演到中间这一半第28集的一个内容，他就发现谯县的土地啊全部都被宗亲将军征用了，老百姓呢全无可耕之田，高庙使张殷前来行宫传旨，就被曹丕呢给搪塞了回去，同时钟先生又前来献策，他呢带着司马懿的新政表文前往谯县上呈给曹丕，还附上了1000太学生请行新政的表文，建议呢曹丕借用司马懿他自己的这个比较壮大的这个人士，就是人士族的这个力量，去压抑这个飞扬跋扈的宗亲，这也终于让曹丕就是下定决心说不行，我现在就是要开始实行新政了。那刘协呢3番5次要求禅让，就是都被拒绝了，要求亲自前往谯县，这才使得曹丕来到了许都。在皇宫内，刘协在皇宫当中祈求曹丕准许自己走出高墙，还要允许他学医救人。最后呢，曹丕也是接受了他的禅位，然后封刘协作为山阳公，拿走了传国玉玺，设台登基称帝。也是整部剧集进行到一个比较高潮的阶段。 就是现在司马懿他是作为一个大军师的状态，还没有有这个篡位的这种心思， 这个心思吧， 还没到， 也许 还没到， 对， 应该是还没到。 我在追这个剧， 当 你 在追， 我对从第一集开始追到现在，今天我 他是从哪开始的？ 啊， 他从哪儿开始说的？ 你说这从 整部剧的设置， 他这个剧他 是被曹操开始， 他前几集的设计其实是有很多编剧的成分 啊， 跟历史上 不 是 太 一样 啊。 他是从沙华佗开始的， 啊，沙华佗开始， 第一集沙华佗，然后那个有他那个曹操的下属好像要谋反，然后谋反里面涉及到了杨修还有司马懿的父亲，然后就围绕怎么来救他们两个的父亲展开了一番这个争斗。 然后像陷害啊，对对对，然后假死啊，在那个前面有很多，前四集的剧情特别的紧凑。 嗯， 我就是看完前四集，然后后来欲罢不能了， 就被圈粉了。 对对对对对，确实 他吸引你的地方在哪儿呢？ 他的演技这个是没得说的，里面翟天临还有于和伟还有吴秀波的演技把这个历史人物诠释的特别好。第二个就是他里面的烧脑情节真的很多， 智谋， 因为他是一个军事联盟，他其实武戏很少，没有什么打仗的戏，基本上全都是在拳术，就在救人，怎么救人，然后怎么能够跟对方势力抗衡， 玩心眼。 对，但是他做的都比较高级一点，在那个三国那个时期确实是难得了一部好剧。我 有没有一些比方说现在我们知道啊，不斗心眼，尤其咱们听评书，我经常我现在在复听那个袁先生的三国演义，我听过已经两三遍了大概，我现在又在复听，他们里边其实评书的演义它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它会有一些计谋使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放在现在的人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成，没有理由，他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都会非常严丝合缝的那种吗？ 这个剧里面还是比较严谨的。就他那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 这个编剧好厉害。 对对对， 其实我能明白于浩想问什么，就现在很多热门的电视连续剧，你都会发现他很多情节就他是 为了推情节， 对，他只是为了巧合而巧合，你就觉得说 不合理， 怎么可能呢？我随便找一个其他的情节就可以击破你的这种逻辑。 对对对 对， 就非常不 合理。司马懿没有，司马懿还是很紧凑的，就是你会没有机会去想多想他的一些额外的一些情况，但其实也没有，他已经把所有的路都堵住了，只有那唯一条路可以救人 啊， 所以让你 那是很难得， 让你去很去关心这个事情，而且他那个解决办法总是让人出人意料，这个是更吸引人的。如果观众都能想到解决办法的话，其实就没 什么，就没 什么，对对对， 而他这个往往就会给你一个意外。 但你这个意外是巧合还是真的 巧合？不是巧合， 确实是你 真的是 对，就是想办法，就是想办法，然后用一些权谋之术。 哇塞，他这个让我就圈粉了，我可能会回去看。 你要看看是吗？这我觉得 豆瓣8.多分呢， 哦，那很 高 了， 对，是啊， 哇， 相比于前一天我们演的2.3分，真是我的天， 加10分。对，其实我发现，就《白鹿原》之后，就我朋友圈里很少就在出现这种大家就主动 去讨论， 对，主动去推荐一部剧的这种情况。 我们有时间找来演一下，哎，那个导来给我推荐一场戏或者几场戏，头四集里面就能挑出来吧？ 头四集里面有一场杨修和那个第一集就有杨修和司马懿有。 杨修当时是主簿是吧？ 对，杨主播，不是第一集还不是， 他还不是主播。 对，他们有一个月旦瓶这么一个东西，就是算是文人雅士的一个推举制度，大家要在上面互相斗文，然后要互相这个来用诗词来跟对方来较量，然后赢出的人呢就可以被推举到那个曹操那儿当官。 哦， 对，那场戏就是杨修、司马懿还有几位文人雅士，他们 的 对对对，他们用这个。 你觉得演绎的话，或者说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我和徐冉这种的话，怎么能够演得好？ 你说自个儿就行了，就别把我带上这种事儿。 那个 他是非常不专业的， 我不需要这种手术携带。 导演给我保留一个那个华佗的角色， 怎么着上来就被弄死？ 好，我们说定了哈，徐冉。 你是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生命有多么不期待呀、啊？ 没有，我的表演是有延续性的，每一部戏都要死。 真的吗？天哪！ 不是，他是在开玩笑，说 的 好认真。来说第二部 的 三号地产商哈， 好， 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37万。三号地产商是以东方魔都上海房地产代理行业为背景，通过四位主角叫金世宇、方伟、张豪、胡明的奋斗搏击辉煌历程，记录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上海房地产代理业的这种起伏和兴衰。那么整个这个剧啊，围绕着上海的黄基、蓝思、适合中国、陈远这四家房地产的代理公司的创立、发展、并购、图腾和这个落幕，深度的思考了中国房地产营销行业对于当下社会状况具有真切观察与批判哈，接了一段段焦点事项和决策内幕，展示了一个真实房地产代理业的跌宕起伏，是一部房地产代理行业的浓缩的历史。 就是那个年代刚好是房地产就是方兴未艾就兴起的那个起点。 对，那个时候要是投这个，我跟你说那得是太有眼光了。 也有可能是别的干不了，就是误打误撞，给自己留点希望， 都有可能。 然后我们 这帮可恨的人， 对，我们就 我们那时候没房子，我们那时候没房，但现在 你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没房，不， 就是那 大哥，你能告诉我你那个时候才多大呀？你那时候能会吃会要饭就已经不错了，好吗？ 90年代末就是2000，接近2099年呢。 哦，99年，对呀，就刚刚开始。 得奖了 哦！对对对对对，我才忘了，他比我大一轮。 啊、我比你大一轮， 好吧，这个、 来整点过后再回来吧， 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是谁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大家献上的一个今晚游戏的节目。我们每天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三部网剧，都是当天的这个播放量排名比较靠前的， 或者是这个我们之前确实说过很多次了，给大家推荐新鲜的。 你说什么？这句话补的意义在哪儿？我没听明白。 不是前三名，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太常推荐、老那三部， 经常是这三部，因为可能太好了，它往往就盘踞在榜首了。 咱有空也可以看看别的嘛，对不对？ 对。然后还有的就是可能会推荐一些网大，就是我们每天会给大家推荐3到4部有网剧有网大，希望大家能够实时接受到一些新鲜的内容。 看二手货彤彤说他也姓徐，来乖，同姓一家子，一笔写出俩徐去。嗨，徐彤彤 叫二手 徐二手 彤彤，但是为什么就可能比较喜欢这个二手的东西嘛？有可能哈。 你来，你不要管人家网名起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让他继续跟我们互动 啊。他可能已经走了， 不懂 我留半天言了都。 是，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再说一个网大吧。 好， 这个网大的名字叫痞子校花，它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43万。这讲述了什么？在一场婚礼上，曾经亲密无间的五个姐妹相聚了。你想挂着曾经，就说明肯定是她们之间有一些矛盾哈。在婚礼上，她们回忆起高中的时候那些关于青春的一些故事。那因为一次校园被欺凌的事件，这个五姐妹呢不慎将同学打伤，让五姐妹共同陷入了一场危机。在惊慌失措的时候，你看五个毕竟都是小女孩哈，相约一起承担，还是非常有义气的。然而当痞子女神团全部面临退学危机的时候，这时候校长就提出来说，你要是由一个人就是承担后果的话，其他四个人就可以不被退学了，你懂吧？这囚徒困境嘛，明显的。而五姐妹们在没有告知其他姐妹的情况下，就纷纷因为个人的原因，就有的选择背叛诺言，有的选择离开，有的被父母安排离开了。至此你想，这五个人肯定友谊也走到尽头了哈。那高中毕业之后呢，这五个女孩就再也没有联系了，直到10年之后他们在婚礼现场再次相见。哎呀，我觉得一开始我看到这个五个姐妹的时候就让我非常激动，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有五个女孩，就包括我在内总有五个女孩，我关系特别好，然后叫 Angel Five。 我们那时候就已经特别为什么要笑呢？你们这时候的笑声非常刺伤我。 没有，我是只是微笑。 我没有问你，我问的是田导跟冠文。 对，没憋住。 真的，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的名字叫 Angel Five， 然后结果 安是什么？ Angel 就是天使。然后呢，一传十，十传百。后来有一个离着很远中学的同学问我说：“哎，听说你们学校有一个 Angel Five Baby 啊？”然后就给我笑疯了。 哎，那个时候 Angel Baby 就已经火了吗？ 没 有 啊。所以我跟你说，他可能是知道了我们有这样的 组合。不能放弃了。 怎么了？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 你们是怎么被 哥们儿被，就是我们 劝退了 四大才子。然后我们干的最二的事儿，一人拿把扇子，上面写着四大才子。 哎，我跟你说，大家年轻的时候一定都有这种回忆，你知道吧？所以 我在两这个方面上你赢了。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种题材的剧真的是、嗯、反正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是一戳一个准儿。你知道吗、哦、这个校花系列它还是一个开山之作，就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痞子校花、嗯、它呢也是利用了这个就是网络的这个平台吧、嗯、就是用了一个属于九零后自己的制片、嗯、自己的标签、嗯、也让这个在七八月你想很多人都毕业啦，对吧？就面临可能以后真的就是没有特殊的场合可我们大家不会再那么容易的相见了、嗯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再看一部这样的电影，我觉得还是蛮期待的、嗯、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 但有时候要从中看到一些道理哈、 啊、什么道理啊？ 比方说有一些人确实是就最开始 说不见就不见了吧，对吧？ 对，在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做加法，慢慢慢慢的，当他有的时候他有一次坑你，就有可能第二次坑你，这样的人就 浩哥 不要去。 浩哥版心灵鸡汤又来了、 哎、比方说真的这个有一个说法特别对，就是他脾气好就是人不是那么好，不要为他找借口 啊。什么意思？没听明白。 就是、他脾气不好，比方说他能在你面前，就你怎么关注一个人是好人或人好或者怎么样、啊、他就是看你怎么和其他人相互接触嘛，怎么相处接人待物 啊。那对对、嗯、你看他跟别人怎么 直耿直和脾气不好是两码事情。 嗯，浩哥这突然变了一种画风，我有点不适应。 对，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一块做一些坏事情，而且没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就抛弃了你等等什么原因，你如果单从义气上来讲的话、 啊、 这个不值得见，确实 就非常对， 而且在被欺凌的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做的不对，不管什么样原因，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是不好。 哎，当年我也犯过这个错。 就有你欺负人家了是吧？ 就我们五个人嘛，就觉得说有一个人被欺负那好，虽然我们是五个女孩，我们要一起为姐妹出气、嗯、然后就这样就一起去围住了一个小男孩。不知道会不会给这个小男孩的这个心灵上留下一些什么疤痕。对不起啊，我当年太冲动了。 你要不要找个人让他们帮你找到这个人？ 不用了。 是那个寻亲节目吗？ 走失的朋友。 我们这是今晚游戏，谢谢关门。你这一期嘉宾费还想拿吗？好好表现哦。 搞笑的吓唬的。 非常感谢李胜给我们送的四叶草跟小嫩芽。 谢谢。他说五朵金花。嗯，然后呢 我 们还要 谢谢 说我们四个五朵金花，我带俩人行不行？ 可以。 好吧，我们在这里还要感谢各位听众哈，还要感谢天津一点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然后呢在感谢了之后，我们就要让大家稍微忍受一下，我们演不演得出来得看导演导的怎么样。 来，你先把这个推到我这身上不合适，好歹你得看一下。 来吧，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剧本呢，就唯独剧本的这个环节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特色环节，它的名字叫今晚戏中戏。在这个环节当中 呢，其实他在干嘛呢？ 对，它其实是一个唯独剧本的环节，我们会选取一些经典的电影、电视剧，甚至是小品、相声当中的一些片段拿来重新演绎一下。 明儿我们就要说相声，你知道吗？ 是吗？ 嗯， 真棒。 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手机。哎，我记得那个最开始的预告片是什么呢？这谁是哪儿手机？这简直就是手雷啊！是有这么一个， 对，有这个台词。 对对，确实是。而且你不觉得现在手机就跟长在人身上的一个另外一种器官一样，你完全没有办法。 手机奴，你知道吗？ 所以在今天我们重新唯独这个片段，我觉得也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嗯， 你觉不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觉得这个手机已经无限制的侵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到现在，我真的是敢什么都不拿，就拿一个手机就出门，因为你会发现你的你各种支付啊。 偶尔我也发现得带充电器。嗯， 对，你那个容量大嘛，是吧？就需求比较大，是吧？ 对，有时候玩个游戏啥的，刚开始玩就难免嘛。 嗯，来说一说这个片段的背景吧。就刚刚进来直播间，或者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介绍一下。 好吧， 这个背景 美女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啊，好。 那这个背景， 来半导。 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了。 哎呀， 我老给你委屈的。 这个背景呢，就是严守一和费墨两个人是同事，然后严守一呢是葛优来演的，费墨是张国立，然后他们两个去电视台的路上呢，葛优发现自己的手机没带，可是呢，葛优他就是严守一呢，他是有心里有鬼 的， 哎，对对对，他生怕这个手机暴露了自己的一些秘密，所以他一直心神不定，哪怕在聊天的时候呢，他一直想着要回去拿手机，所以那个费墨呢就事论事，就跟他讲了。暗点了他一下， 说这些 其实费墨 是 费墨不是一个损友是吧？ 不是，费墨算是一个比较 正直的， 比较对有智慧的正直的长辈。 哦， 对，而且 他 会在 演的好坏啊！我就看过那几个片段，我觉得好坏，我没看过全片。 他会在你不太经意的时候会点你一下， 对， 而且他也是个很，我觉得是个智者吧，算是有大智慧的人啊、他也点了严守义，说你不要给自己找太多麻烦。说谎的人是始终都需要更多的 谎 去 谎去圆， 不断的去圆他的。对，他也点过他啊。那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片段，这个片段由我来给大家介绍。 好的。 对，这另外一个片段就是费墨在办公室给大家开类似策划选题会，严守一也在，但是呢，其他几位同事在开会的时候，就手机啊都是不断的响，然后不断的打断了这个。 为什么不调震动呢？我真的，我从上学开始用手机， 震动， 一直都震动。 他们震动也响，就是你知道吗？震动搁在桌子上，就是那种嗡嗡的声音。然后呢，严守一甚至还调侃了一个男同事，因为男同事还把电话接起来了。我觉得这一段其实设计的特别棒，你知道吗？ 好玩是吧？ 导演你觉得是不是？ 是他有。就是同样一个情节被演了两次，等于在一个在，因为打电话我们只能听到一方的这个声音，所以葛优 他在演打电话， 对，他把对面那个人的声音那个词儿也给 那段那段我知道 啊，对，这就是这段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好，赶紧 我们开始吧。 那我们先一段一段来吧。 好， 然后因为这个人物都是重复的嘛，那第一段的话，费墨 你死找谁演？ 浩源来吧。 费墨是说四川话， 四川话 ， 这个我也不是太标准啊，我 没事没事没事， 试试， 你试试吧， 试试， 那就 普通话你不标准，怕什么？ 说中文啊， 那我来演手艺吧， 好， 那剩下的这个 我给你来那个旁白， 还有那个收费员啊， 收费员 这里边有一个收费员， 其实就是 女士是吧？ 对， 那就是徐冉 了， 可以来，你们角色还是很丰满的嘛， 是 四个人都用上了，来我这边我客串一下开始啊，别的 你就直接来啊， 好吧，准备啊。好，三二一，开始。 严守一开着车，载着费墨，行驶在上班的路上，路过一处收费站，停了下来。 每期的节目都有恩赏，上期你把那个电话的发明者说成是瓦特，小的时候你就学过课文嘛？覆盖盖为啥子会跳起来？说明他是发明蒸汽机的，丢人了！ 是谁发明的？ 贝尔。 这时候两人沉默，前面的车走开，然后呢轮到了严守一交费。 你好，五元。 严守一掏钱的时候发现没带手机，一下子愣住了，后面的车按着喇叭催促。 哎，走噻。 手机忘家里了，鞋柜上。 没有时间了，我马上开始录像了。 严守一发动车子向前开去，很快又在路边停了下来。 哎呦，今天宇文娟在家呢。 我就晓得你心里有鬼，怕是那个鬼打给你吧。 哼，不好说。 费墨掏出手机递给严守一说， 你拿我的手机给他打个电话，回家快。 还是带在身上踏实。 还有麻烦啊，咱这种事就是个麻烦。 好看 看，我觉得还是有，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导是有的。冠文的那个四川话一出，我就有点那个 回到那个， 对，在当时的看那个电影的状态了。 哦，那我很期待下一幕，下一幕怎么？ 下一幕就你们两个来吧。 好 啊，我来给我们你们搭旁白。 哎呀，我 好厉害！ 四川话谁？这个谁能来？徐冉能来吗？ 徐冉， 我试试吧。 是各种方言小能手。 不是，我关键是我每次一说方言，就各种方言混着说。 没关系，现在只有一个人 的四川话吗？ 就一个人。 好， 没关系，你可以说你最最。 没有，我还是先四川的吧。 四川， 我老串，我就真的是容易串了。第一句四川话，第二句河南话了。 过一段，我周五吧，明天会来一个人，会来一个小曾姐，她是央广的主持人，也是配音演员、配音导演。她就是经常说着说着话，就各种各样方言串 了，是吧？ 但是是她的一个特色了，变成 啊，真的吗？那好吧，来吧，我试试。 行，那 为了证明我的普通话，我愿意来读一下旁白。 你 这样的证明有可能是政委，有可能是真的。 我们等着看，我们共同期待。 那我 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来，准备啊！ 但是手机就那个， 就一号 来 了， 来了， 对， 好紧张。 好，其他的我来啊。 严守一 开始啥的行不行？ 什么？对不起，对不起。 浩哥手在推子上摁，快麻了。 第二幕开始，严守一、费墨还有三个同事正在一个小型的会议室里开会。严守一坐在费墨的对面， 女记录员小马坐在费墨旁边做记录。 我常说，我们做节目就应该像坐火车一样，小站不停，大站才停。我还要说，我们做节目就要像搬萝卜一样，这个萝卜…… 严守一的手机响了，打断了费墨的讲话。费墨停下来吸烟。 哎，什么事儿？你别来，我不在台里啊。 电视台楼前大门口，五月拿着手机坐在车里，远远地看着严守一停在楼前的汽车，说：“ 别编了，我都看见你的车了。” 打电话给门卫吧。哎，我严守一啊，给他登记啊。 这个萝卜皮呀、 啊，玩线了吧？你那车往那一停，谁都知道你在台里呢。 明儿我停后边去。哎，您说，您接着说。 费墨把烟放下，收了收神，说：“ 好，我们就继续说。我就直接说，这萝卜，这个萝卜皮、啊。”我倒不过来。 马校长，你这河南的？ 我就跟你说了，我一开始不能说河南话，这是倒口就。我继续啊， 河南话 了，先来啊。 河北话，河北话， 头来行吗？头来吧，好吧，头来吧，这太乱了啊，不太好啊。来， 从哪个头来啊？ 从最头开始。 从最头开始啊！ 哎，我觉得浩哥，你要不来那个《我爱我家那爷爷》吧。 我来那个不，我就来严守一那边，我来不了葛优那声，但是我就来一个。 那我四川话，我老是哎，你带我一句，冠文，来，你带我一句。 给他，我常说我们做节目就应该像坐火车一样。 我常说我们做节目就应该像坐火车一样。 火车， 我们这是个教人说话的节目吗？坐火车一样，小站不停，大站才停。我还要说，我们做节目就要像搬萝卜一样，这个萝卜 可以吧？ 可以 好，我们去西游记啊，这怎么说导演怎么说来着？这个叫 NG 了， 对，然后再开始的时候 什么？再开始就再开始嘛。 第二遍， 不是第几场啊？什么第几遍？这个第几条吗？不是 这个场记 是第二幕一镜二次 啊，准备开始。 严守一、费墨还有三个同事正在一个小型的会议室里开会，严守一坐在费墨的对面。女记录员小马坐在费墨旁边做记录。 我常说，我们做节目就应该像坐火车一样，小站不停，大站才停。我还要说，我们做节目要像搬萝卜一样，这个萝卜吧。 严守一的手机响了，打断了费墨的讲话。费墨停下来吸着烟。 哎，什么事儿？你别来啊，我不在台里。 电视台楼前大门口，五月拿着手机坐在车里，远远地看着严守一的车停在楼前。 别编了，我都看见你的车了。 打电话给门卫啊。哎，我严守一啊，给他登记啊。 这个萝卜屁呀、 啊！玩线了吧？你那车往那儿一停，谁都知道你在台里了。 明我停后面去行吗？哎，您说，您接着说。 费墨把烟放下，收了收神，说：“ 好。”那我就继续说，我直接说萝卜，这个萝卜屁呀、啊，通常人们认为它是无用的。 女记录员小马的手机响了，费墨的讲话被打断，比划着手势停在空半空。小马拿出电话接电话，离开沙发向外走。严守一站起来说：“ 本儿给我。” 小马把记录本交给严守一，转身出去了。严守一接过本子，坐到费墨身边说：“ 费老，咱不等了。” 费墨没好气地说：“ 要等啊，咋能够不等呢？我不能每个人来我都重说一遍吧。” 严守一回头对小马说：“ 哎，小马你快点。” 哦，好。 很快小马过来，严守一让小马坐在他原来的位置。 那我就不说萝卜了，我说狗熊。我觉得我们做节目就应该像狗熊白玉米一样，白一个哪一个？ 一个男同事的电话响了，费墨的话再次被打断。 哎，对不起啊！ 拿起手机接听到， 哎，对，啊，行，哎，嗯，我听见了，一会儿给你打过去。 说完挂了电话，严守一说：“ 肯定是一女的打的， 又编。” 费老， 对面说什么我都能给您学出来。 对面刚打电话的男同事无奈的苦笑了下，严守一拿手比划出电话的样子放在耳边学了起来。 开会呢吧？对，说话不方便吧？啊，那我说你听啊。行，我想你了。哦，你想我吗？嗯，你昨天真坏。 嗨， 你亲我一下。嗯，那我亲你一下，听见了吗？ 费墨生气了，站起来就往外走。严守一赶紧拉起拦住费墨，同时对在座的同事说， 哎，开会呢，开会呢，把手机都关上，认认真真的听费老讲，要严肃。 费墨又重新回到沙发上，把水杯和本子使劲的放在茶几上，加重语气对严守一说， 严肃，我看你就嘴不严肃的。 严守一掏出手机， 我把手机关了，你们也都关， 我都关了，改震动了。 关上了。 费墨又点燃了一根烟说， 好，那么就继续来说。我刚才说沙子了吗？ 严守一看着笔记本说， 你刚才说火车、萝卜、狗熊、玉米，不是你要说什么呀？ 啥？我要说啥子？我自己都不晓得我要说啥子了。我看我们就做一期这样的节目就挺好嘛，就叫收集。哼，我不在台里，这个瞎话是张嘴就来。严守一，收集连着你的嘴，嘴巴连着你的心哦，你拿起手机来就言不由衷啊。你们这手机里头都有多少不可告人的东西啊？再这样下去，你们的手机就不是手机了，是啥子？是手雷，是手雷呀。啊，我的天哪，我觉得那方言真的是糟蹋了这个本子。哎呀，我就好不好意思。你们为什么要让我演费墨？你们要让我演严守一吗？ 因为我完全演不了四川话。 对，我们完全弄不了四川话。 对， 早知就应该我跟冠文搭档嘛，然后留下田导，你就可以该干嘛干嘛去。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欠点，就是葛优那个坏劲儿没体现出来，对吧？还是 挺坏的， 是吗？ 挺坏的。 我最近好多了，我最近懒得坏，你知道吗？最近特别累。 没有他那个蔫坏蔫坏的。 对， 严守一真的是有一种，就你觉得他每一句话其实后面都有很多的意义。 给你个机会，让你和冠文演一下，好吧？就刚才那段，好不好？ 好， 刚才那个最关键那段哈，我来旁白，好吧？导来准备开始一下，还有两分钟，咱们给个机会来背倒数第二页啊，整个倒数第二页。 好， 整个稿 那我就不说萝卜了，就从这块开始吧。 肯定是一女的打的那块，好吧？ 我不是演，他 不是 演 吗？ 费 墨， 你是费墨 啊？ 对， 好吧。 四川同胞笑话的， 没关系， 你至少比我强啊！ 光是背四川的笑话，没关系， 你至少比我强啊！ 来，准备啊！ 嗯， 严守一对着老费费墨说，费老对面说什么我都能给你学，从这开始啊！准备啊！ 嗯， 来，开始。 费老，对面说什么我都能给您学出来。 对面刚打电话的男同事无奈地苦笑了一下，严守一拿手比划出电话的样子放在耳边，他学了起来。 开会呢吧？对，说话不方便吧？啊，那我说你听。行，我想你了。哦，你想我吗？嗯，你昨天真坏。嗨，你亲我一下。嗯，那我亲你一下，听见了吗？ 这时候费墨听完生气了，站起来就往外走。严守一赶紧站起来拦住费墨，同时对在座同事说， 哎，开会呢啊，都把手机给我关上，认认真真听费老讲，要严肃。 费墨重又回到沙发上，把水杯和本子使劲的放在茶几上，加重了语气对严守一说， 啥子严肃？我看你就嘴不严肃。 严守一掏出手机说， 我把手机关了，你们也都关了。 我都关了，改震动了 啊，关上了。 费墨点了一根烟说， 哎，好嘛，我们继续来说。我刚刚说是我刚刚是咋个说的？ 严守一看着记录本说， 你刚才说火车、萝卜、狗熊、玉米，您要说什么呀？ 费墨看着严守一说， 啥子？我要说啥子？我自己都那个不晓得嘞。我看我们就做一期这样的节目嘛，就挺好的，就叫手机。哼，我不在台里呀，这个瞎话是一张嘴就来， 严守一，手机连着你的嘴，嘴巴连着你的心，你拿起手机来就是言不由衷啊。你们这些手机里有好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啊。啊，再这个样子下去，你们的手机就不叫手机了，叫啥子？叫手雷，是手雷。 哦，好，感谢关门，感谢田宇，感谢徐然，感谢我啊！最主要感谢的是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精彩表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明晚6:45再见， 拜拜， 拜拜。 Tell us Billy Jean, I'm on another planet. Fake class, big truck, elite press parents.